流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伤痛。 Sunrise, moonshine, heartbreaker, 寂寞公路每段都像雪。点烟的手，寂寞公路难以是尽头。Sunrise, moonshine, 寂寞公路。 冠坤国际是怎么保证建筑材料符合要求的？ 冠坤国际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多年来经过大量施工验证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经过市场多年的检验，在市场具有很高的美誉度，从而保证优良的工程质量和更高的室内空气环保指数。冠坤国际使用的材料都是透明消费，消费者可以到市场上进行比较选择，验证优劣。冠坤国际选择材料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该品牌的材料的销售渠道是否干净，市场上有没有假货。正是这种严格的筛选，从而保证了材料的质量和环保指数。冠坤国际从有质量的一砖一瓦开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冠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在新婚之夜为了谁先去洗澡吵得惊天动地。也许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样不善交际，总是在难得的假期之中发出长长叹息。人在路上走来走去，车在街上跑来跑去，谣言在空中传来传去，男人与女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在一起。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星期六的晚上你会在哪里，是该陪太太在家里，还是一个人出去，打算找个机会告诉她我爱你。她自从结婚以后每天都在问我那时候回去。老师说过君子要自强不息，是不是自强不息就能摸清谈判对手的底细。有时候觉得自己比王安还要努力，却依然要担心是否能够偿还银行的利息。人在路上走来走去，车在街上跑来跑去，谣言在空中传来传去，男人与女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在一起。啊，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啊，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 买昌河汽车，您价值5000元最美乡村婺源免费油，现金最高优惠3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50000定额贷2年零利息，更享终身免费保养。详询涿州金发昌河 4S 店366-6565。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我好想抹去你心底的伤痛，我要你知道没有你也就没有是我心中的强者， 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沉默的母亲，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沉默的母亲，我要永远守护着 再有你我手牵手，一切过了太久， 我们的十字路口，下一站是谁在等候， 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终点还是分开， 告别你 我离开之后，这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说你记住了，我为彼此难过，过各自的生活。Oh baby， 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但是你却忘了你的承诺。不是说好彼此都不再联络，谁都别再犯错。是我的固执让你难过，但是分手却也无法选择。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生活，不要想我，也别再哭。但是谁在等候？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终点还是分开。告别你我离开之后，这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你说你记住了，不为彼此难过，过各自的生活。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生活，不要想我，也别再。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但是你却忘了你的承诺。不是说好彼此都不再联络，谁都别再犯错。是我的固执让你难过，再哭不知不觉。 15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里能买帝豪 EV 呀？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今天是4月2号国际儿童图书日，是丹麦儿童文学大师安徒生的生日。我们从小都读过安徒生童话，至今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海的女儿，我们都能不假思索地讲出故事梗概。安徒生童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慢慢长大。今天记得给自己讲一个睡前故事。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一直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放的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

给了我，我决定好好把握，水无波。太寂寞，爱无措，不现实的